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猛。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在新的一年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地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2019年，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慧。 在京味文化，在古都文化里，蕴藏着无数有意思的故事。2019年，让我们一起打开一扇扇文化之门。我是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关占修，九门之首，九门之都，九门文化等待着你的到来。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07，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大家好，我是赵亮。 我们两个一直都没有见过面的主持人，一直在节目里没有见过面的主持人，终于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并肩坐在这里， 哎，真是特别的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哈，这个特别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特别 啊，就是今天嘉宾呢都是没有时间， 能不能别瞎说实话 啊，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啊，可能我们在全天的直播内容中，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特殊的直播。 对啊，这就是一会儿啊我们将开始的，就是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结束之后啊，还有一个演艺全运会，对吧？演艺全运会之后呢，那就逐渐的要预热，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一次的非常大型的，是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台啊一起进行的，跟大家用诵读的方式来进行跨年。 从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凌晨的0:30啊，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听祖国的变迁，音视频直播特别节目就将拉开大幕，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迎接2019年新年的到来。 这个跨年啊，这个为什么说是一个很大型的活动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平台，其实大家是共同来一起啊，在这样的诵读的活动当中来跨年的啊。除了咱们北京文艺广播来直播以外啊，那咱们的兄弟广播啊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还有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三台同步全程直播。另外还有听听 FM、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一直播，凤凰风直播，网易新闻等平台也会同步进行一个全程的视频直播。 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我们这次活动的红楼公共藏书楼主现场，让在那里的主持人晋桥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现场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现场准备情况的图片。 对啊，也有主持人的靓照，也有现场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场景的照片哈，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活动的主会场是一个什么样子。那还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啊，今天您这跨年不白跨哈，我们整个活动是一直持续有奖品， 送给大家，并且我们的这个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是一直在进行当中的啊。先给大伙儿说说这个奖品吧，好吧？这奖品很丰富啊，前两天也跟大家介绍了。首先是呢，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验券啊。民众体检中心是一个高端的健康管理品牌。另外还有由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如果您要买户外旅行用品，就想着斯凯乐。还有就是由远大洁净空气提供的价值390元的车用净化器一台，远大洁净新风机是让您静享健康品质生活。还有一个是咱们北京电台的产品，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这个不容错过啊！这里边有赵亮的评书啊，必须得拿到手啊！除此之外，我们这个还有红包大礼，对吧？2019年这个红包都是跟2019有关的， 所以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今天丰富的活动。 参与方式没跟大伙儿说啊，其实节目里也一直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主要的名字啊，这个大标题叫诵读点亮新年，所以呢您发送关键词诵读也可以，点亮也可以，新年也可以， 发送任何一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相应的链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没错， 有可能得到刚才赵亮说的那些奖品。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听祖国的变迁特别节目。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永恒自远方。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书籍让我们的心灵找到归宿，诵读让我们的城市更有温度。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听祖国的变迁特别节目。寒冷冬夜，温暖相伴。 我是北京阅读季， 我是东城区永外街道， 我是书香家庭大使， 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 我是北京市大兴区， 我是来自通州区， 来自西城区， 我是来自昌平区。 全城联动，温暖相伴，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12月31日22点，邀你一起诵读时代经典。赞美伟大祖国， 一起来， 一起来， 一起来， 诵读跨年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连元，祝北京文艺广播越办越好，新的一年里请您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在2019年带大家打开文学之门，感受文学的魅力。我是王兆谦。 在京味文化，在古都文化里，蕴藏着无数有意思的故事。2019年，让我们一起打开一扇扇文化之门。我是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关占秋，九门之首，九门之都，九门文化，等待着你的到来。 现在我们已经接通了前方主会场红楼公共藏书楼我们的主持人晋桥的电话，我们现在让晋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晋桥你好。 晋桥你在吗？ 米夏好，听众啊，我在。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晋桥，我现在呢是在这个红楼公共藏书楼在我们会场。 嗯， 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大家 今天是什么时候到现场来准备的，进行准备？今天我上午11点就来了。嚯，对，那还挺辛苦。因为要彩排好多节目嘛，然后我就然后下午也进行了至少2次连排，一会儿晚上8点半还有一次连排，我们真的是非常重视这次诵读点亮新年的活动。这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新鲜的，非常新鲜的尝试。后半生应该会为了一直想起2018到2019这跨年是和我们同事们通过这种诵读的方式进行跨年。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以前比如说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啊，和家人们一起度过呀，都是在欢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玩，说白就是玩，但这次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次跨年的这种经历，是通过诵读的方式。其实也是和朋友们，你看我们一般说听众朋友哈，其实我个人认为重音在朋友啊，真拿他们当朋友，而且你今天也是一种陪伴吧， 身 别特别棒，比我专业多了啊。 哎呦， 是 吗？ 他们穿着汉服扮上了之后、 哎、 然后朗诵《论语》啊，我也只能说有说子曰俩字儿的份儿，你知道吗？ 哎呦， 希望大家伙儿可以关注这个小朋友们这个朗诵。其实我觉得咱们倡导文化自信，是不是这个、啊，中国传统文化就要从小朋友们抓起。我看到他们摇头晃脑的这个朗诵《论语》，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其实是这么度过的。 嗯， 现在孩子们他们其实这种这其他的学习倒是有很多，还能这样，我觉得我还挺感动的。 嗯，那咱们这个红楼公共藏书楼啊，这个空间你觉得很舒服吗？啊，就我是没有去过的，我只是看到咱们现场的照片，我觉得挺大的，是吧？这地儿非常的开阔。 其实我也是头一回 啊、哦， 对，我也是头一回来这个红楼公共藏书楼，真的是啊，一进来之后觉得是豁然开朗啊。 嗯， 首先映入眼帘当然是各种各样的书啊。其实我下午不才，但是我主要就是跟这儿就看各种书啊。令我非常惊讶的，里面有好多。好多就是我小时候在我爷爷的书架上看到那些就是老书，就是不能叫古书啊，就是那些比如说八几年版的甚至七几年版那些老书，旧书，对，其实是从我觉得是很多这个热爱阅读的朋友那儿收来的啊，他们也做出了这贡献。我其中还看到有好多这种旧书上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书的原本的主人在上面批批注注，然后写的一些读书笔记，加的一些小纸条，哎，我觉得来这儿能看到啊，这些旧书哎，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嗯，好，特别感谢郭伟啊，那你就好好准备、是吧？我们一会儿特别期待你们的现场演出啊。 没问题，那还跟金桥连线吗？ 再回给金桥吧。 你问问金桥， 金桥， 我们再聊两句。 明显郭伟在现场说了不算啊，这挂电话都不敢。你问问金桥还有没有可说的？ 哎、对啊。 好，电话我已经接过来了。 啊， 对，刚郭伟老师介绍了一下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现场今天真的是特别温暖温馨，因为外面是很寒冷，但是我们的会场呢是首先这个温度就调的是很温暖如春，然后另外呢因为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呢你就在这儿都能看到一张张笑脸，然后大家在为了晚上跨年这么有意义的跨年在积极的准备着、 这个、 然后我们这个然后我们这个会场也特别的这个暖心，就是舞台呢是下沉式的、 哦、 然后是阶梯上做观众、大家就围在一起来 诵读经典来跨新年。 嗯，其实连线晋桥啊，这个特别的好啊，因为晋桥是整个咱们诵读小站一直是一以贯之的一个主持人啊。 嗯、 包括咱们诵读小站一开始的咱们电台本身的栏目的设置，还有这个后来一系列的诵读小站，就是智能的这个诵读亭的这个建立啊，再包括一系列落地活动的这个推广，其实晋桥都是全心全力的参与其中啊。今天又是在主会场担当要义啊，那晋桥，你给我们说说一直以来你的感受吧，就是在做诵读小站这个节目，包括一系列活动这个过程当中 啊，你的心路历程。 哎呀， 分享一下、 哎、啊！哇，其实我觉得我是电台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能够在这个现在大家都在倡导全民阅读，然后能够让我有幸参与其中，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大的一个幸运。然后在诵读小站，特别是我们十二月我们启动的寻找诵读人活动开始以来，真的是能感受到咱们京城的百姓对于朗读阅读的热爱。我们这个流动的诵读车开到了很多像高校啊、学校啊，还有这个社区，还有这个公园儿。大家都知道今年冬天特别冷，但是有很多人，很多的爱好朗读的人，他们都从很远的地方赶到现场，然后排队在朗读自己喜欢的文章，然后他们也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了对自己家人啊、对朋友的一些热爱。那我们今天晚上呢，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片儿，我是之前先稍微看了一下，真看得特别的感动，因为这也是我们一直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希望呈现的这种暖心的画面。 嗯 嗯，我们也期待着晚上我们来自主会场精彩的表现。谢谢晋桥、也谢谢郭伟，问候在场的所有的听众还有演员。 嗯， 好的，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我们11点再见。 再见。 好，我们主会场的节目再见。 书籍让我们的心灵找到归宿，诵读让我们的城市更有温度。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听祖国的变迁特别节目，寒冷冬夜，温暖相伴。 刚才晋桥介绍了这一个月来我们活动的进展情况。其实截止目前，诵读小站栏目已经征集到2000多个优秀的作品。这些优秀的诵读人会把自己的作品在今天晚上展示。那我们现在手中呢，就有非常优秀的我们的诵读人，我们找到的诵读人他们演绎的作品。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李建义老师诵读的当你老了。很多朋友可能看过去年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嗯， 李建义老师呢，当时是饰演那个省检察院的检察长纪昌明。 对，您一听到的声音啊，那个形象马上就出现在脑海当中了。 我们一起来听《当你老了》。 各位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建义。诵读点亮新年，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在书香中遇到更好的自己。我认为阅读啊，不但能够拓展我们的知识，丰富我们的生活，也是陶冶我们心灵的方法。当你老了，叶芝。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儿，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他们昔日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美丽的容颜，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火闪耀的炉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是如何消失，如何走进群山，如何在星群中消失了踪影。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建义老师为大家朗诵的《当你老了》。 哎，这是名篇啊，我们听到的这也是同名的一首歌啊。其实咱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啊，就是咱们寻找诵读人的这个活动呢，真是如火如荼，很多的朋友都参与了。虽然可能今天呢没有更多的人能够出现在咱们主会场啊，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个诵读的氛围特别的热闹，以后我们也还有很多机会哈。另外呢，就是再跟大家重点的强调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个年啊不白跨啊，有奖品送给您。首先是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验券，有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远大洁净空气提供的价值390元的车用净化器一台，还有咱们北京电台自己的产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 嗯，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诵读或者点亮或者新年任意一个关键词，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 对啊，您还可以发送现场这个关键词，您就可以看到现场啊那个比较亮的那颗头啊，郭伟。我们现场还在彩排当中啊。 嗯，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连线国家大剧院。我们知道，在今年的12月22号，我们的诵读亭落户了国家大剧院，有很多朋友走进诵读亭，献上自己诵读的作品。我们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还有迎新年的活动，我们要连线国家大剧院的工作人员，让他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同时呢，我们还将展播大家发送上来的优秀的诵读作品。 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 我是北京阅读记， 我是东城区永外街道， 我是书香家庭大使， 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 我是北京市大兴区， 我是来自通州区， 来自西城区， 是来自昌平区。 全程联动，温暖相伴，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12月31日22点，邀你一起诵读时代经典，赞美伟大祖国， 一起来， 一起来， 一起来 诵读跨年吧。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亲爱的，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的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行程，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兴旅遨游网3w.遨游.com。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话剧《蔡文姬》的录音剪辑。 曾经，我们在话匣子里听到了话剧舞台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如今，作为广播人的我们，将在舞台上演绎永恒的经典。 2019年2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袂呈现《仁义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

因为这几个地儿您今晚上要是去的话都有活动、啊、 都有活动、啊、 都在用诵读点亮新年。 嗯，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啊。这个今天如果您答对了，这题太简单了哈，有机会获得由我们提供的一份跨年的啊文创小礼品， 嗯， 新年的文化日历，好吧、 嗯、我们今天的活动叫诵读点亮新年。那么这个这三个词诵读点亮新年，您任意回复一个都可以看到我们抽奖的界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啊丰厚大奖的抽取。 对啊，这一系列的奖品啊，我是再读一遍呢，您记住了没有啊？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验券，还有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远大洁净空气提供的价值390元的车用净化器一台，还有咱们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啊，这好，这能听赵亮评书，嗯。除此之外，还有现金礼啊，红包，红包大礼，哎、 嗯。那其实我们这次北京电台特别策划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的活动，在全程寻找诵读人的过程中，正逢国家大剧院11周年的院庆，北京电台的诵读小站诵读亭在国家大剧院的公共大厅1层纪念品店的附近正式放置了啊、 嗯、 邀请了很多喜爱诵读的朋友录下自己的作品。 哎，这特别好哈，我觉得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你想我们经常有这个机会到国家大剧院去看很多精品的这个剧目，是吧？有的时候你看完这个话剧啊，是吧，这个歌舞剧啊，你就有想表达的欲望嘛，对吧？然后或者是相关的作品，你就可以拿来原著读一读，这时候您到咱们这个智能诵读亭，您就可以上传一段，哎，把您的真情实感赋予文字当中，就形成您自己一个小小的作品了。 嗯， 哎，然后呢，咱们北京电台的编辑配以合适的音乐啊，这个剪辑非常好的节奏，您这个作品呢就可以在咱们北京文艺广播每天8个黄金时段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就可以播出了。 嗯， 这多好的事儿！哎， 那下面呢，我们也将连线国家大剧院品牌中心的高晶，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电台诵读小站诵读亭使用的情况，以及今天晚上国家大剧院啊、奉上的跨年的这样的活动。 哎，好，那我们就连线一下高晶。高晶，你好，你在吗？ 哎，你好，主持人好。 嗯。我们现在是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直播啊，跟您聊一聊这个咱们北京电台的诵读小站这诵读亭在咱们国家大剧院使用的怎么样啊、嗯、用的人多不多呀？ 啊，好的，我们和诵读小站合作的这个诵读亭是在国家大剧院11周年公众开放日，在这个艺术节的当天，然后亮相在我们大剧院的1层大厅，是在那个12月22号那天。 嗯， 当天呢也是有将近万人吧，走进大剧院参加我们的开放日艺术节。当然呢，从那天一直到现在呢，白天参观的人群，还有晚上我们看演出的观众，有很多人都是在我们这个朗读亭内驻足。很多人呢都特别的就是喜欢体验我们这样一个，因为也是在我们的艺术殿堂里，是一个相对静谧的这么一个空间吧。 嗯， 然后呢，我们经常上演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像话剧啊、歌剧的剧本，这样我们都精选了很多片段，放在大剧院的专区里面。那么大家就可以用咱们电台这个朗读亭的专业的录音设备，然后呢，录制经典的台词。 哎，这个不错哈。 对，像《简爱》里面的这个简爱和罗切斯特的这个对白，像那个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还有我们老舍啊，就中国的这一些经典的剧本的这个还有一些相关的诗词，在里面都有很多这种跟舞台表演相关的内容。那么大家呢就是有一种非常好的互动式的体验吧，可以说就是舞台上的诗与远方。那么大家可以聆听自己的声音，也可以体验一下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这种感觉，回味我们这些经典的作品。所以说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嗯， 因为我们这个诵读亭它等于是就是一直是设立在这儿，就是长期开放的，对吧？你只要到这个空间，你就可以进入其中就去录制，是这样的是吧？ 这段时间是可以的啊。到我们大剧院的一层大厅，在这个东侧的这个咖啡厅和艺术品店之间，旁边还有我们的艺术书店，所以说是特别有这个艺术氛围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场景。这样优秀的这些诵读的作品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国家大剧院的网络电台，包括像咱们电台的这个诵读小站等等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也会选播，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落地的一个点。 那再问问高晶，今天晚上我们国家大剧院迎接新年的演出是什么样的主题和内容？ 今天晚上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那么国家大剧院的跨年的活动也是特别丰富，像今天晚上的音乐会，我们就是有两场，可以说音乐是个音乐会的大餐。那一个就是我们2019年的新年音乐会，其实每年12月31号晚上，我们这个新年音乐会啊，可以说不仅是大剧院，也是北京市的迎新年的一个重要文化活动之一了。从大剧院开幕到现在呢，已经是今年连续举办了是第11年了。社会的反响呢也特别的好，像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呢是同样阵容非常强大，古典音乐和民乐的名家一起同台献艺，今年是由指挥家吕嘉率领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合唱团联袂演出，小提琴家薛伟、钢琴家陈萨、二胡演奏家江建华，还有中阮的演奏家冯满天，还有歌唱家石以杰、袁晨也等等，一起带给大家一场特别享受的精神大餐吧。像演出的曲目呢，也是有《红旗颂》《良宵》，还有昆曲《长生殿》的选段，还有我们这次歌唱北京新创作的作品《北京》，另外也有外国的经典曲目，像《蝙蝠序曲》啊，《天堂电影院》的插曲等等。可以说，从这个内容上呢，曲目上呢，也是特别丰富，对，体现了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吧，北京在文化方面的这些发展和印记。 好， 而且呢，我们是现场啊，每年真的是座无虚席，但是呢，今年呢，没到现场的大家朋友呢，也不要遗憾，因为在我们那个古典音乐频道上，还有像 CIBN 等等平台上，我们现在正在同步的现场直播，大家就可以打开 APP 还有网站就可以看了。 非常好。 对，另外我们今天晚上11点还有一场跨年的迎中生新年音乐会，是指挥家张毅携手中国国巴芭蕾舞团的那个带来的。那曲目中呢，也是像《妻子之歌》呀、他们呢，还有这些铁道游击队，还有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皮影戏》等等这些中外的经典曲目。那么在2019年到来的这个特殊的时刻，大家可以一起在美妙的音乐声中迎接新年的到来，相信这个体验是非常特别的。另外在歌剧院呢，是由西班牙的弗拉明戈舞蹈团带来的弗拉明戈无疆界，然后戏剧场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木偶剧小铃铛与比诺曹，在小剧场呢，还有被奉为爱情圣经的《恋爱的犀牛》，所以说就是特别丰富。大家可以过来过一个文化年，过一个艺术年。 针对不同的人群，大家去了都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真的像高晶说的一样，过一个文化年啊，过一个艺术年。 对。 也祝愿所有走进国家大剧院的朋友能够新年快乐，这个年跨的很有文艺范儿。感谢高晶。好，谢谢您。 所有的听众朋友，新年快乐！谢谢， 好，谢谢高晶。 好，再见，哎。 书籍让我们的心灵找到归宿，诵读让我们的城市更有温度。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听祖国的变迁特别节目，寒冷冬夜，温暖相伴。 寒冷冬夜，温暖相伴，我们用诵读点亮新年。其实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特别甄选了很多书店推荐给大家，不同的阅读空间可能会给不同的朋友不一样的感受。 哎，这个呀，是咱们北京电台啊做的特好的一件事儿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说文化地标也很多啊，但是你说我到哪个地方去玩呢？有的时候累了歇歇脚，或者是想要看看书缓解一下，是吧？或者我就是奔着哪个书店去，要在那儿泡一天啊。这个呀，咱们这个诵读小站就给您做出了特别好的推荐啊。咱们的这个编辑朋友们呢，西城是朝阳、大兴、东城、海淀、石景山，这是一路走访调研啊，风餐露宿，有10家。阅读空间来推荐，当然我们推荐的不是这个很全面的，这只是咱们第一季推出，和后面呢还会越来越多的给大家推荐啊。那我们就介绍两个，在西城区有一家阅读空间非常的棒，就是正阳书局，2009年成立的，所以其实不是，就是有很多人是不太知道的哈。我也没去过，我是听说。它一什么特点呢？就是专营北京历史文献的特色书店啊，以后咱们打开文化之门，打算就常住那儿，好吧？ 其实每个阅读空间，他们的负责人也把自己的祝福送给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 我是来自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秦辉， 我是全民畅读书店的行政总监付平怡， 我是角度图书馆的小李， 我来自北京韩文楼书店。 大家好，我是正阳书局的掌柜崔勇， 是研究华北市场经理谢玲玉， 我是来自首创狼园的铅笔。 非常高兴成为北京电台 诵读小站推荐的阅读空间。 全民畅读书店特钢店保留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工业风啊，里面的装修都是根据特钢的厂房来设计的，非常有穿越感，特别欢迎北京的朋友啊，您来到全民畅读书店。我们希望每一个走进店的客人都能够找到最舒适的方式开始您的阅读。 角度图书馆作为最北京的图书馆，在去年一年开展了400多场的立体阅读活动，将阅读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给大家带来了全方位的阅读体验。祝您在2019年平平安安，多读书，多参与，多收获。风里雨里，我在角图等你。 北京韩文楼是一家百年老店，是联系学者与读者的桥梁，是繁荣学术传播文化的平台。诵读小站在韩文楼书店得到了读者的一致好评认可。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文化阅读需求，北京图书大厦为广大读者精心开辟了多个特色阅读空间，定期举办新书首发、专题讲座、亲子阅读、互动体验、阅读沙龙等多项文化读书活动，全力打造现代化、智能化的文化阅读体验。在新的一年里，北京图书大厦将会一如既往地举办更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希望北京图书大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的精神家园。 梁月城市书房是位于 CBD 核心的世外桃源狼园 Vintage， 这里是一座老厂房改造的文化艺术园区，不仅可以为园区工作的白领、周边居住的社区居民提供这样一个借书、读书、休闲的文化空间，大家还可以来这里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像电影、音乐会、读书沙龙、市集、昆曲演出，还可以在这里观看艺术展览。这里是一个可以邂逅各种各样神奇和美好的地方。2019年，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为大家策划更多好玩的文化活动，以读书为起点，让文化交流无边界、更多元。 连子佑三个字来源于设计的设，它是一个集书籍、文创产品、咖啡文化、文艺沙龙、特色体验店为一体的新生活方式体验空间。2019年，我们还会继续开展更多知名作家的签售会、分享会，还会增加音乐类、演讲类、艺术类等等精彩的活动。2019年呢，是农历的猪年，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诸事顺利，能够在书的海洋中发现更多的美学价值，在严子佑陪伴下生活更加精彩。 作为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的特色书店，在这一年，我们通过开展不同形式的公共文化活动，不同形式的艺术语言，向大家展示传播北京这座拥有3000余年建城史、800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在即将